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地方陵墓。这次挖掘的过程是如何的呢？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中，我就继续为您带来定陵挖掘大揭秘。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了定陵考古工作队在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块石条，上刻着隧道门三个字。经过队长赵其昌和副队长白万玉的分析，他们认为这石条是当年建陵的工匠偷偷留下的，这里就是地下悬宫的隧道入口。果然未出所料，十几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 4.2 米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的距离是8米，如同一条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延伸。这条隧道的出现证实了当年皇帝的棺椁就是从这里入葬的推断，隧道门三个字正对着这条隧道的中心部位。后来发掘人员称这条隧道为砖隧道。随后一个多月的清理告完成，在隧道门刻石的下面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大城砖垒起的大门，这正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座大门。而为了安全起见，发掘人员没有把此门拆通，然而正是出于这个看似重要的考虑，才使得埋藏在城墙券门里边的一块对发掘工作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的小石碣未被人们发现，才最终使得发掘工作走上了弯路。而这个石碣上清晰地刻着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趁王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34丈2尺是金刚墙前皮。这段文字无疑是打开地宫的第一把钥匙，而这个天赐的良机没有被及时抓住，发掘人员在以后的探索中陷入困惑与迷途已经是无法避免了。为了减少出土量和保护园内的古宗，考古队决定隔开一段距离，在第一道探沟的延长线上，也就是明楼之后再开第二条探沟。 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人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迹象和线索，甚至连钻隧道的痕迹也丢失了。眼前只有一条6米宽、7米深和20多米长的深沟。望着眼前的情况，发掘人员心中都打起了小鼓，并渐渐对这个做法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工作热情急剧下降。这天夜里，劳累的一天的人们进入了梦乡，整个林区一片沉寂。烦躁和闷热使得队长赵其昌无法入睡，他躺在炕上，面对着黑洞洞的空间，胸口憋得难受，似有一个沉重的物体压在身上。一个多月了，探沟虽然在不断的加宽加长和加深，但一直没有任何新的线索。他回想起在大学时老师曾讲解过如何划分土层，辨别土色和土质，又如何确定定位关系等一系列考古手段。而在西安、洛阳、郑州的田野考古实习和北京郊区的大型或小型墓葬遗址发掘，他都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的。然而现在自己同样是这样做的，也曾经仔细地观察过探沟里的土层，并发现了有夯土的痕迹，这已经说明这里曾经被掘动过，同时也证明了探沟的位置并没有选错。既然没错，又为何找不到钻隧道的痕迹呢？难道真的如那些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挖得太浅了吗？赵其昌反复回忆着探沟现场的情况，觉得那些所谓专家的话仍不能成立。隧道在这里不会太深，如果这个探沟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宽度的问题。目前的探沟只有6米宽，而在劝门处发现的隧道却是8米宽。赵其昌思索着，窗外传来吧嗒吧嗒的声音，天又下雨了。突然，一道刺眼的闪电切开了迷蒙的苍穹，随之滚过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大雨倾盆而下。赵其昌马上跑回屋里，对着刚刚被惊醒的队员大声喊着：“糟了，快起来，我们的探沟！”第二天清晨，雷雨过去了，天地清新，工作队员和民工们围在探沟旁，望着半沟浑浊的泥水一筹莫展。这个时候，远处有人急匆匆地跑过来，大声喊着：“快去看呐，明楼的座兽给雷劈掉了！”大家飞奔到明楼前面，仰头眺望，见明楼前沿右角上的石兽果然被击落在地上。触景生情，人群开始骚动，民工们一个个神情紧张，面对摔掉脑袋的座兽窃窃私语了起来：“怕是皇帝显灵了吧，这座兽是给皇帝守灵的，灵没守好，皇帝一怒之下把他给劈了。”一席话提醒了大伙儿：“这是不是皇帝对咱们的警告啊？”“这是皇帝的鬼魂杀鸡给猴看呢，说不定还有什么事儿呢。”有人趁机煽风点火。这时一个年长的民工扑通一声跪在明楼前，磕头作揖，痛说自己的罪过。不到半天，一个更为可怕的消息传到了工地，看守定陵的古永忠被雷火劈死，张丽被劈成了重伤，已被送到县卫生院抢救。众人大哗，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的吵嚷、议论，甚至诅咒。挖掘工作无法进展下去了，赵其昌、白万玉也像被抛进了迷阵当中，不知如何面对眼前的一切。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更加滑稽和热闹的事儿还在接二连三地发生。玉林村一个中年妇女去草垛拿草时，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家人立即请来一位神婆对其进行医治。神婆见状并未惊慌，她从腰中取出一根半寸多长的银针，在口中沾了些唾液，照准中年妇女的人中猛力地扎去。银光闪过，中年妇女怪叫一声，蹦僵了起来，然后拨开人群向大街上奔去，边跑边喊：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定陵里来了一伙人要掘我的老屋，我待不下去了，救救我。老乡们见状说是这是中了邪了呀，叫皇帝的鬼魂缠住了。没过两天，考古工地上来了一个疯老婆子，白发披肩，蓬头垢面，上面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桃花色的大褂，形同妖怪。他疯疯癫癫的在工地上来回的游窜，见人就躬身作揖： 求求你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不敢害人了，再不敢了。 大家一看不禁毛骨悚然，民工们悄悄地说：这是叫狐仙附体了。赵其昌见被这疯老婆子搅得实在无法工作了，便率领着四名民工前来驱赶。但是老婆子躺在地上死活不肯离去，大家看到软的无效，干脆把她按倒在地上，然后抬出了陵园，并派两人把守大门，以阻止她再次向工地进攻。紧接着定陵周围的村庄也不时传来女人们狐仙鬼魂附体的类似可怕消息，一时间闹得是沸沸扬扬，老乡们议论纷纷，民工们情绪低落。白万玉组织民工全力排水，但是有的民工借口回家拿排水工具，趁此机会就不来了，有的则推说家里头有事儿告假，就是在场的一些人也懒懒散散无精打采地应付着。这情形显然与这几天发生的怪事儿有关。有人曾经在民工当中散布：真龙天子不是咱乡下人能惹得起的，连陵里头住的鬼魂都受不了了，要再挖下去非得像看陵的老头一样被雷给劈死。这几个城里人命根子硬，咱们山里人可别跟着他们瞎闯祸了。面对着骚乱和眼前的景况，工作队再也沉不住气了。刘经义找到了白万玉，极为恼怒地说：白老，去给民工们讲讲，这雷电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鬼魂之说纯属迷信。白万玉望着刘经义激动的面庞，轻轻摇了摇头说：不行，你不了解他们的心理，这些民工祖祖辈辈都住在这片皇陵区内，好多人还是当年护陵人的后代，对皇帝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必须慢慢的来，等闹过这阵之后，我们再做说服工作，自然就会成功了。白万玉笑了笑接着说：我有办法，看我的吧。探沟的积水终于一桶桶排完了，但是考古队下一步该怎么办呢？8月11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召集有关人员在北京西郊公园开了一个气氛沉闷的会议。考古队队长赵其昌向各位领导做了汇报。时任中国考古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奈和吴晗的意见又发生了分歧。他们一个主张把所有的资料记录整理好封存起来，改变计划，发掘县陵；一个坚持不改变原计划。两个人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夏奈提出改掘县陵，其根据是县陵的规模小，明楼下面有自然通道可以直达宝城前的地宫入口，而且对县陵详细的勘察过，借鉴两个月来的发掘经验，在县陵找到地宫将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吴晗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既然定陵发现了砖隧道，肯定了入葬时的入口，那么就应当按照这条线索继续找下去，这比到县陵重新寻找入口要容易多了。各说各的理，又各不相让。夏奈了解吴晗的倔脾气， 望着他那张坚定的面孔，最后做出了让步。多少年之后，与会者回首前尘，才真正领悟到了夏奈的苦心。也许那个时候他已经预感到了在以后的岁月当中发生的种种悲剧。出于一个学者对文明的爱恋，为了避免更大的悲剧，夏奈才提出了如此方案。否则作为一个国际级考古大师，是不会放弃定陵而改绝县陵。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夏奈来到了工地。他和赵其昌在探沟里仔细地观察土层，辨认土质后，确定了是夯土遗迹。赵其昌说出宽度不够才没有发现砖隧道的看法，并得到了夏奈的赞同。两个人决定加宽探沟。此时民工的情绪依然低落，干起活来松松散散。工作队的同志们望着大家，急得手足无措。晚上，白万玉提着一瓶老白干烧酒，约来组长王启发、许崇义和部分民工，来到明楼的石阶上边喝边聊。他笑问：你们听说过月亮碑的故事吗？ 听说过，现在定陵门前那个王八驮着的石碑上还有一个圆圆的白印呢。 有人抢着回答。白万玉趁着酒兴和民工们亲切地攀谈了起来。他说，在所有明代皇帝中，万历皇帝的荒淫和昏聩是十分典型的。他十岁登基，21岁就兴师动众为自己修造了这个定陵。等到定陵建成，他竟然一连25年不上朝，成年累月的身居后宫，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即使清兵犯境，他也不闻不问。有一天，万历酒足饭饱，正寻欢作乐，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正昏睡间，忽然看见一个红脸红发红穿戴的人来到跟前儿。万历吃了一惊，忙问：你是何人？那个人说：实话实说，我是火神爷，你的昏庸无道我们早有所闻，我奉玉皇大帝之命，要把你那劳民伤财建成的定陵烧他个一干二净。万历听罢大怒，他仗着自己是天子，便大声呵斥道：我们朱家天下气数正在兴旺，难道真会怕你不成？皇帝陵寝自有神佑，谅你也不敢，恐怕你也没这个能耐。火神爷说：咱们打个赌怎么样？万历气呼呼地说：要是将来定陵火烧，让我现在就瞎一只眼睛。话音刚落，火神爷哈哈大笑而去。万历吓了一跳，从梦中惊醒。他正想要睁开眼睛看看四周，左眼睛忽然被糊住了。不久，左眼睛真的瞎了。万历回想起梦中情景，神志迷乱，从此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死去了。万历驾崩后立即入葬，但是他那只右眼却始终睁着。等到安葬完毕，有人发现定陵石碑背面的右上角出现了一个白圆形的东西，每逢月底月初，这个白圆形的东西就会发亮，如同一个月亮。定陵月亮碑从此就被叫开了。而这个月亮就是万历右眼睛变成的，因为他怕火神爷真的要来烧他的陵，因此只要一有动静，这只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照住放火的人，灵户便能立刻把他拿货。话说有天晚上，一阵风起，从定陵后面的山头上飘来一朵乌云，把月亮遮住了。而就在一刹那，火神爷显神威了， 一下子把定陵烧了个片瓦不存。打那儿以后，定陵屡建屡烧，屡烧屡建，直到最后定陵全部改为石头建筑才算作罢。但是定陵月亮碑上的那只万历眼睛从此也被烧瞎了，它再也没有亮过，变成大家现在看见的那个不会发光的白圆圈了。白老讲完了，看着大家聚精会神的样子，轻轻一笑说道，大家知道吗，火神爷不是说过要毁了万历的陵墓吗？现在看来是地下宫殿的气数尽了。白万玉捋了捋胡子，长叹一声，唉，应了玉皇大帝那句话了，定陵地宫在劫难逃啊。白万玉说的是云山雾罩，大伙儿听的是瞠目结舌呀。第二天上午，民工们的情绪又高涨了起来，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月亮碑的故事。这实际上是白老的一次营业点兵啊。赵其昌在钦佩之余又不禁暗自感叹，为什么真理往往都要加入迷信色彩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探沟在不断的加宽，出土量越来越多。9月2日上午，刚刚开工不久，来自庆陵村的民工栾世海一镐头刨下去，传出钝器的撞击声。嗯，这是碰到什么东西了？他琢磨着，用镐头轻轻刨开基土，一块石头顿时露了出来。快来看呐，这是块什么东西啊？他大声叫着，沟底的人立刻围了过去。白万玉见状急忙喊道，轻点儿，别弄坏了。大家用铁锨沿着石头两侧轻轻地铲着土，十分钟过后，一块小石碑出现在眼前。一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上面有字。王启发立刻找来一根竹片，小心地刮着字上沉积的泥土。白万玉拿着一把刷子走下探沟，边走边喊，快去找赵其昌。一刻钟后，赵其昌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迫不及待地跳下探沟，扒开人群挤到小石碑前。赵其昌望着这块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小石碑，仔细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当白万玉刚把泥土刷去，他高声念道，此时至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话音刚落，人群轰然炸开，欢腾之声在这昏暗和潮湿的探沟中嗡嗡作响。大家扔掉手中的工具，兴奋地围绕着石碑来回转悠。欢腾过后就是一场论战，民工们纷纷争相发表自己的最新见解。石碑上的丈数一定是通向地宫的长度，身为队长的王启发第一个抢先抛出了自己的理论。那就是打开地宫的钥匙了，有人附和。不对，皇帝怎么会那么傻，明明白白地写出来给你看，让人去探他的老窝。一个粗壮汉子对此提出了异议，并抓住战机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不定是大臣们捣的鬼，埋下这块迷路石把人弄迷糊了。他的高见似乎唤醒了大家的灵感，马上有人说出了极为恐怖的见解，这块石碑指的地方就是地宫的暗道，如果按石碑指的方向走下去，肯定走上绝路，被暗道机关中的毒箭射死。赵其昌看见民工们越说越悬，越议论越可怕，为了防止再度出现意外，他和白万玉商量，立刻决定给民工放假一天。民工们走后，发觉队员围在石碑前仔细研究了起来。正午的阳光洒进了深沟，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说相声的人很多，但说相声的女士却很少，而让大家都喜欢的女相声演员就更为罕见了，但偏偏就这么一个女孩，不仅说起了相声，而且还宣称女人不但可以说相声，还能把相声变得更酷，这就是冯巩的徒弟贾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贾玲、白凯南合说的相声《灰灰的故事》。贾玲从小就有表演天赋，于是考大学的时候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然而第一年失利没有考上，第二年为了保险起见就多报了一个专业相声表演，结果呢两个都考上了，学校打电话到家里，没想到贾玲的妈妈把相声表演当成了表演系，帮她选错了专业，她就阴差阳错地学上了相声。下边呢咱们就来欣赏贾玲、白凯南合说的相声《灰灰的故事》，来感受一下青年女相声演员的表演。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就是一只鸟，一只长得像人的鸟，绝对不是鸟人啊。要问我是什么鸟，看我这眉毛，八字眉哥哥八哥啊。不过今天的主角不是我，是我的主人，一个天生爱做梦的女人。你说她做梦就做梦嘛，她一做梦啊总得带上我，而且还不让我说话，特倒霉。你看她来了。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我的故事。有的女人喜欢做梦，有的女人整天喋喋不休，有的女人很傻很天真，而我呢恰好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做梦，整天喋喋不休，又傻又天真的女人。我从小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小的时候大家叫我丑小鸭 啊哦， 长大了以后大家就叫我灰姑娘，小名灰灰。哦耶，我一直梦想能够遇到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终于有一天有了这么一个机会。那天 我戴上小红帽，穿上水晶鞋，去参加由王子举办的夜宴。王子，青蛙王子。于是我就来到了由青蛙王子举办的青蛙王子的青蛙舞会上。为了引起青蛙王子的注意，我和青蛙王子一起跳了一段踢踏舞。踢踏舞。我的舞姿终于打动了王子。打动了王子。可是我抬头一看表，发现已经快午夜十二点了。妈妈让我必须在零点之前回到家里。 咕咕咕咕咕咕。 我一看，都赶不上二路汽车了，于是就打了一辆 taxi， 滴滴， 往家里跑。由于走得太匆忙，我竟然把一只水晶鞋给丢失了。哎哎，我该怎么办呢？幸好王子捡到了我的那只鞋。为了找到我，王子让全国的女孩都来试穿这只鞋。女孩们不论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美的、 丑的，都想穿进那只鞋。 哼，很多女孩还为脚部去做了整形手术。一时间，全国的美容院都改成了美足院。可是他们哪知道我是在韩国整的足。 안녕하세요。 由于来试穿水晶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于是王子便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选秀活动，叫做想穿就穿超级你讲超级你讲超级女讲 哎， 经过了层层的海选以及最后的 PK，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总冠军。哎，喂，有声吗？有吗？ 大家好，我是小林。你们好。我想今天能够站在这个领奖台上，跟我自己的个人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哦，是很有关系的。我想跟我的娃娃音是没有关系的。我想我要感谢大赛组委会，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一次机会，谢谢。我还要感谢我的粉丝们，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好的好的，谢谢。再见。我要感谢我的粉丝们，谢谢他们一直。好的好的好的。我说我的这些粉丝们真的是特别的，哎呀，特别的可爱。就这样，王子就把我带进了皇宫。可是进入皇宫以后，我发现王子好像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在乎的只有那只水晶鞋。啊，我每天无所事事，真的觉得好无聊啊，只有一只八哥陪着我。忽然有一天我发现，哇塞，满城尽带黄金甲，原来王后篡夺了王位，她杀死了国王，哈，又杀死了王子，啊，又杀死了公主。哎妈，还要想杀死我的时候，我悄悄地跑了出去。为了找到我，王后每天对着魔镜摆着各种各样的 pose。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天底下最要的男人。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于是魔镜说，在国王里是灰灰。于是王后就下令到处追杀我。我躲进了一片森林里，在那里我遇见了七个小矮人。我在网上替他们建了一个 QQ 群，叫做非常6+1，耶。 我和小矮人们一起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 可是我知道王后是不会放过我的，她自制了一种毒药涂在苹果上，她竟然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狼外婆，跑到森林里边走边说， 过去吃苹果一口一口的啃麻烦，现在好了，有了最新升级版的苹果，一口挡过去五口，好嘛，高营养苹果味儿，效果不错。啊哈哈， 啊哈哈，我禁不住诱惑，就咬了那个苹果一口，结果我就昏了过去，变成了睡美人。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叫郭靖的大侠云游路过，他用葵花点穴手帮我解通了穴道，我苏醒了过来。郭大侠问我，你是我的蓉儿吗？我说， 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我只要金哥哥完美的爱情。 可是郭靖却对我说， 嘿嘿嘿，真是伤脑筋啊，你喜欢吃青椒吗？我要当动感超人。啊哈哈哈哈， 为什么有黄日华版的郭靖、张智霖版的郭靖，为什么我遇到的是蜡笔小新版的？ 大象大象大象大象咻。 这时我又意外地遇见了七个小矮人，原来他们经过多年的修炼终于得到咻成仙。于是我决定跟他们一起来一次八仙过海。在船上我们一起乘上了一艘叫做泰坦尼克号的轮船，在船上我认识了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伯虎还为我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咚咚咚，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我们相见恨晚，我们无话不谈，我们乘风破浪，一起驶向幸福的彼岸。忽然船转动冰山，沉默了。爬上了一块木板，伯虎，你上来，你上来呀！伯虎深情地对着我说：“虎儿，别傻了，让你减肥你也不减，就你这体重，我上得来呀！”说完，伯虎就沉底儿了。我飘啊飘，飘啊飘，终于飘上了岸。这时我看见不远处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向我走来，难道这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我问他，你是谁？是王子？他看着我说话了，恁想知道啊，恁想知道恁都问呐，恁不问我才知道恁想知道嘞。虽然恁很有诚意来看着我，但恁还是要跟我说恁想知道啊，恁不是真的想知道吧？难道恁真的想知道？停，不用问，这位就是唐僧嘛。然后唐僧亲切地问候了我的家人，恁妈贵姓啊？我也亲切地问候了他的家人，恁妈才贵姓嘞？然后他就骑着马离开了。我又饿又累，这时有一个人路过，给了我一个驴肉火烧，谢谢。作为报答，我就嫁给了那个卖火烧的小贩。 茄子，难道这就是我要的婚姻吗？我每天坐在窗前不停地思索叹息，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帅哥从我的窗前走过。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